佢叫阿基，个名唔易记，但系一见到样你就一定会 哦。 佢做过恶霸、匪帮，仲有芥兰强 哦。 手下留情，向前辈致敬，请嚟试试纯基。 佢知道你离家出走之后，咁佢咪好恶咯？佢揾到你嘅时候有冇升你先？ 冇，我咧就点样样透露咗行程咧？嗰阵时咧就由于粮食紧张嘛，咁我就有米，我有35斤米啊嘛，一年 系 唔系一个月啦？咁我食唔晒嗰阵时，剧团嚟讲，我啱啱又开始催谷啦，咁啊食啊食多啲，但系剧团唔收我好多米票嘅，咁我积压咗半年嘅米票就有成几廿斤， 哇，富户嚟噶， 咁啊谂住咧攞翻俾个老豆啦，嗰阵时已经开始有咗下边嗰啲细路啦，咁啊攞俾个老豆，咁点知个老豆执住人哋问我就而家喺边度，咁人哋咪爆咗大镬咯， 哦，即系因为翻到嚟又见唔到你。咁跟住呢跟住就问人哋啦，究竟你个仔去咗边，係啦，咁佢又见到有啲粮票係咪， 唔係啲粮票係我俾我同事出差 带返屋企。 带返屋企俾我老豆帮到嘅。 所以你啲同你阿爸就大兴问罪之师啊，就问你啲同事嗰啲同学仔，哎我个仔喺边，点解佢有咁多粮票嘅，係咪就係咁样， 唔係咁多粮票，就知道个仔呢就係有屋企嘅心拎粮票返嚟。 所以就冇兜巴星你。 但你个仔去咗边度呢，真係唔知道。咁最尾知道我去咗湛江，就去咗徐闻添。 系 徐闻 啊，系雷州半岛尾噶啦。 哦， 跟住咧写封信去文化局咯，一炒就炒去咗文化局咯。咁你13岁嚟讲，冇经监护人嚟讲，你签咗户口翻嚟啊？咁 系咯系咯。 咁嗱嗱声派专员送我翻去咯。 哦，哎呀， 啊咁就要离开嗰个戏班，即系嗰间学校咯。 哦，唔系学校嚟噶，戏班嚟噶啦。 戏班离开个戏班噶咯。 咁你喺嗰度留咗几耐啊？总共 留咗8个月。 哦，8个月啫，所谓即系学满咗师味噶，其实 未，但系嗰8个月又救到我。 系， 跟住文化大革命唔走得噶咯。 哦，即系点解咧？吓， 因为咧个户口制度咧，初时咧63年咧俾我走翻翻嚟咧，净可以咧我爸爸嗰个信件为理由。 系， 我系受监护人嘅控嗰个监护啊嘛，咁所以个户口关系可以翻翻嚟广州啊嘛。 系。 咁啊，到66年咧，文化大革命咧，我啲师姐师兄咧就全部唔走得啦， 系 又留住喺嗰个团度啦。 哦， 到佢哋将来咧分配咗工作啦，停咗演出咧，个户口都净系留喺原来嗰度，搞好耐先搞到个户口出嚟。 哦， 因为户口制度咧系好难嘅，嗰阵时啲人为咗个户口制度咧搵工啊，搵其他嘢都系比较艰难咯。 哦。 咁所以嚟讲咧，就佢系救咗我。我第一个离开剧团，能够带翻个户口翻嚟广州市。 哦， 因为尤其你广州市个户口咧，系比湛江个户口咧系叫做难入好多。 哦， 你出就容易，入就难。 即系大城市啊， 大城市啊，小城市啊嘛。 系。 咁我翻咗嚟之后嚟讲咧，就呃咗我去读中学咯。 即系喺广州就读中学啦。 啊，读中学。 O K。 咁啊，读咗1年班。嗰次读中学学俄语喎， 系 系咩？ 系啊，我阿爸都学过噶。Security flight 嗰啲啊， 萨曼勒特， 你仲记唔记得嘅而家？ 咪萨曼勒特啦，飞机， 净系得呢个咋，冇其他啦。 冇啦，半个学期嘅咋。 同埋成日卷你噶嘛，嗰啲噶嘛。 咁跟住咧，又学一个星学期咧就英语啦。 系 啊，车尾猫二时拉住 country， we love 车尾猫，就学呢个。 咩？咩 country 啊？ 车尾猫。毛主席是我们的领袖，我咪热爱毛主席。 哦，车咩猫？ 哦，你想讲多次啊？ 车咩猫？是哪处 country？We love 车咩猫 ？We love 车咩猫？ 咁我嘅英文咧最叻程度就系呢两句。 我以为系乡下话嚟。 我以为 乡下话，俄文就一句啦。 系英文系两句。 之后咧，我又跟住出嚟讲去做粤剧啦。 哦。 又走出嚟做粤剧啦！ 你自己走嘅， 自己走啊！离开校自己走出嚟。 你嗰阵中几啊？ 中一， 都系一个两学期啫。 两个学期咋？一个学期读俄文，一个学期读英文。 但系嗰几句嘢， 读书咧就成绩好好嘅。 哦， 系。 做科代嘅。 科代即系咩啊？ 即系我哋有数学科嘛。 哦，嘅代表咁解。 啊、代表。 咁 啊，带住啲同学咧去学习啊。如果你啊体育科做代表咧，就带住睇 去运动。 去运动啊，咁 比赛咁样、 啊、如果文科咧，科代咧就带佢哋去研究啊语文啊咁。我最差就系历史。咁我历史个补救咧就系、是、我做戏班学翻嚟。 哦。 啊，系。 系啊，因为我记得听过阿庆叔咧，即系蔡国庆前辈咧，佢就讲咧，其实读即系读戏啊，做戏咧就唔单止系嗰啲做手啊，嗰啲即系功夫嘢嘅。 系啊。 譬如你每一个戏咧，佢背后有好多历史典故啊，咩、嗯、就 系、 是、从咩曹操啊，咩诸葛亮嗰啲都要知啊，武松系边个啊，就有好多嗰啲历史背景喺度。 系啊，系啊。 吓、 啊，你好似啊叉头凤咁，咁喺边个朝代？呢、這个啊男主角响嗰个沈园，沈园又响边度？ 系， 嗯， 啊浙江啦，江苏啦， 啊 嗰一带个地方啦。咁你好多《双落山》啊，就讲啊李自成啦， 系， 咁你就响嗰度学咗嗰啲 嗰啲历史故事， 系咯。咁、 哦、 啊，好似你《帝女花》咁啊，清朝啦，啊， 对我嚟讲，《帝女花》系属于欢乐。 嗱，系啦，系啦，有人唱《帝女花》嚟讲，我问你边个朝代，佢都唔知噶， 真系唔知 道。佢系唱嗰段啫嘛。向腰就向腰， 系、 啊，所以嚟讲咧，好多历史故事咧，都系嗰个时代咧，都系嗰个学习咧学翻嚟。 系， 因为你读书少，尤其咧，好似庆叔嗰啲咁，佢做班咁耐咧，佢读书嘅时间咧，都系侵半读啊语文啊数学啊， 嗯嗯， 主要都系学演艺嗰方面。 系 系系。 和福得失睇开啲，人生好比一出戏。幸福不一定由天赐，成功伴人事。尽管今天不开心，谁保他朝不得意？暂点的好运谁可知？赢得几多次？沧桑多变，世事传奇，只要努力肯冲刺，一番奋斗几个际遇，时来运到直冲天飞。人生天天新开始，何必伤心悲失？今天失败来多次，人生好比演戏。 劇團入面咧就有好多種即係唔同嘅角色啦，即係咩文生啊、武生啊、花旦啊。咁啊，基哥你係主攻係邊一範嘅咧？ 我主攻係小武啦。 係， 即係小武咧，即係而家你哋睇到大袍大甲嗰啲咧， 係 啊，主攻係嗰個位啦。 嚇、 啊，咁啊到咗啊， 有冇大武噶？即系有小武有冇大武噶？ 冇大武嘅， 哦冇大，只系得小武嘅啫。 小武 吓 啊，叫做即系小生啊就文气， 系 小武咧就武生气。 哦， 咁啊叫做小武，但系呢个小武就唔同武生， 系 戏班个武生咧就挂须嗰啲，即系杨令公啊。 系咪即系要考下你只耳仔够唔够大只啊？嗰啲先可以做得噶。因为上次阿庆叔咪话咧，要摸下只耳仔啊， 要够圆咁样嘅， 系啊，先可以挂到嗰啲须上去嘛。即系即系关公嗰啲 咁好睇啲咯。如果你面杯细咧， 吓 你就变咗系啊挂咗须咧，遮咗你嘅面一大橛咯。 哦， 咁啊嗱，靓似伯啊四叔咧， 吓 佢个面杯咧唔系好大噶，但系佢做啲武生好靓。 哦， 吓 咁你阿梁胜波个。波叔个头够大啦，佢做手生 哦， 佢转咗做手生，佢原本系小生嚟嘅， 系 啊咁啊，但系咧阿四叔咧靓似伯咧，佢一攻呢一科咧就系做武生， 系 嗰个武生就唔系小武， 哦 小武类似武松啊嗰啲咪小武， 哦小武 就唔使挂嗰个大 胡，唔系挂须嘅， 系 系啊就我嚟拳打啊嗰啲嘅， 系系系，咁即系你都识得。嗰啲功夫啊、拳腳嗰啲噶咯， 系啊！初初我嚟到香港嚟講，就咁啊，喺初鳳鳴嗰度做跑龍套啊， 系系， 嗯， 香港嘅粵劇界我大約都係知道係點樣樣啦，即係譬如啊，可能係新光戲院啊，咁啊，以前係百麗電舞台，好啦，廣州嘅粵劇界又係點樣樣嘅咧？ 嗱，廣州粵劇界咧就分開兩種， 啊、 一種咧好似阿慶叔講嘅省團、市團， 哦，係係， 嗰啲係國營大劇團， 係。 全部國家級嘅，所以咧佢入侵咧都係大戲院演出。 係 我哋嗰班咧就啱啱同佢相反， 係 就叫做專區粵劇團， 係 就係比佢哋啊嗰、那個即係地位係低啲嘅， 係個規模又細少少咁樣嘅嚇。 即係賣得起飛嗰個人咧，冇佢哋咁文名嘅， 係 哦哦， 佢哋攞個紅線出嚟已經 贏曬啦。 我哋攞個某某某嘅乜水啊咁，咁啊所以咧，我哋要入廣州演出咧，就要排期啊。 系， 咁你要讲你个级数， 劇團咧就自然有個級數嘅。你嘅級數好咧，佢就排你嘅戲院咯。 哦， 如果級數咧低咧，佢就排你去嗰啲文化公園咯。 哦，喺公園做嘅， 係 有公園噶，露天噶， 即係譬如咩越秀公園啊咁樣入面啊。 唔係文化公園。 哦，文化公園即係有一啲文化公園係 有個舞台俾你做戲嘅，咁啊露天嘅，就一年咧就出嚟廣州一次嘅，喺湛江嗰啲地方咧。平時咧就喺廣州啊，喺廣東省咁巡迴演出。 嗯， 由今日過完年開始，一路兜個圈咧，就翻去過年噶啦。 哦， 咁啊過年咧就喺當地匯報演出噶啦。咁啊，所以咧同省市團咧係唔同， 係 個待遇都唔同。咁啊，但係咧就學咗好多嘢嘅。 嗯， 因為你見識好多鄉下嘅生活啦，鄉下人嘅生活啦，你會同佢哋同食同住啦。 係， 咁啊，同埋咧又艱苦好多咯，但係。對住嗰班人，由於我嘅身份咧就係廣州人啊嘛，啊城市大咯，咁佢哋嗰啲咧就農村人咯，咁啊農村嘅小朋友咧就好搏命嘅練功，個個都想有出頭之日， 係係係， 咁啊所以佢哋一定比我哋搏命好多， 同啲運動員一樣咯， 係啊係啊，所以我哋都好佩服佢嘅，你諗下廣東省咁大，要好聲嘅。 系 好样嘅，好身材嘅，大把啦。 系啊系啊， 咁啊，所以嚟讲咧，咪同埋佢哋一齐做啦。因为我毕竟嚟讲系科班，但系唔系学院出身啊嘛。 嗯， 阿庆叔佢哋学院出身啊嘛，佢哋考入去之后，跟住谂好似靠校咁，咁啊变咗学院啦。阿辉哥嗰啲入去做戏班，阿李龙嗰啲入去做戏班，跟师傅咁样样跟上嚟啦。咁啊变咗唔系科班，又变咗红裤出身啦。 哦， 咁啊跟师傅啦。咁啊最屘我都跟咗一个喺广州市好有名嘅师傅啊，都系做小武噶，叫卢启刚啦。 系 啊，学咗啲短打嘢啊。 短打即系咩啊？ 短打嚟讲咧就唔系大步大夹啦，即系类似武松嗰啲装束咁样短打。 O K， 吓吓吓。 啊，长打咧又唔同啦，长打大步大夹，枪啊。 哦，即系枪啊，击啊， 英枪嗰啲咁样嘢，系系。 即系咧，呢个师傅学啲，嗰个师傅学啲，我哋又会走匀咁多班嚟做。即系我又走港台，又走无线，又走 ATV 咁样。 ATV 咁，咁我咪学咗好多嘢，识咗好多人咯。咁如果你就 系 一个港台，你就喺港台大咧。你又睇到港台嗰啲 前輩 啦，你學到都係嗰幾個前輩嘅嘢，你睇唔到出面嗰啲嘢。咁我俾佢哋有好處，就好咗呢度啲嘢。咁啊，但係咧就待遇又冇佢哋咁好。 嗯，不過你學咗好多嘢喺身係啦。 但係我就唔講待遇咯，嗰陣時我都冇所求嘅。嗰陣時個生活係好簡單，幾蚊租間房，成個月租。 清茶淡饭， 清茶淡饭，人人都食呢啲嘢噶啦。嗰件衫人个个都系咁样识噶啦。 系喎，啲衫真系个个都系咁嘅色。 系啊， 系喎。 啲女仔又冇裙着噶，个个都系咁个款噶啦。咁你要求，你冇啲要求，所以嗰阵时橙都失业啊。 系， 你冇嘢透啦。 系啊，其实真系嘅。 所以你入啱咗行啦。 系。 咁啊，所以嚟讲，我入啱嗰行咧，仲有啲自豪感咧，就话咧。啲人嗰陣時對粵劇界咧，即係佢代表文藝界，都比較尊重咯。 哦，同我都係文化嘢啊， 都比較尊重啊，都比較對你，即係好似我哋有時趕車趕船咧，買車票買船票好緊張 啊。你先咁樣係嘛？ 咪攞個證出嚟，我哋咩嘅？即係等於記者一樣，佢會招呼你，即刻揾飛俾你， 係 啦，係係。 咁你有個優越感咯。 係。 忘掉世間萬千廣闊土地。条命里是否冰与喜？雾里看花，一生走万里。但已了解不变道理，仍然再看到了纷醉，风雨中细说到心里，是与非过眼似烟翠。泪渗进了老井里，上路对上顾客乡里，春雨秋杀满了戏棋，夏雨冬看透了生死，世代辈辈永远谨记。一天加一天，每分耕种汗雨，粒粒皆辛酸。顶升天，见面再看到了风。 细说到心里，是与非过眼似烟翠，焦虑渗进了老井里，上路对着过客乡里，春雨秋杀满了希冀，夏雨冬看透了生死，世来杯杯永远谨记。 仲有講翻咧，喺大陸做戲咧，喺農村做戲有啲笑話喎。做咗係走只狗出嚟啊！ 嚇，上咗個台啊！ 係啊， 咁得意， 跟住點樣出嚟啊？ 跟住咧， 嗱，做嗰套《穆桂英下山》，即係《六郎醉子》啊。咁啊，講嗰個楊宗保咧，鎮上招親咧，就翻到營嗰陣時咧，俾佢爹哋咧要罰佢嘛。係 係。 咁啊，扎咗佢要斬佢嘛。 咁 啊，《六郎醉子》即係要斬呢個子，跟住咧，穆桂英咧又。找人落山嚟講數啊嘛，咁嗰個楊宗保嗰陣時，我做楊宗保，咁我喺劇團養只狗嘅。 哦，你嘅只狗，我以為係無啦啦個街嗰度有隻狗走咗。 唔係，佢農村嚟噶嘛，喺嗰個曬草個坪嗰度做戲啊嘛。啊，嗰個六郎就話把小畜生帶上咁，咁啊跟住兩個兵啊帶我上嚟啦。 嚇！ 咁上嚟有鑼鼓俾你喺度曬，即係 曬曬曬曬曬啊！ 點解咁好笑嘅咧？ 啲人喺度笑， 吓、咁我死啦！唔知系咪我勒少咗条带， 系 唔知系咪我头嚟讲啊做多 走咗样，系 喺度谂紧嘅时候，再望下隔篱，原来只狗仔走咗出嚟。 咁、你点样赶翻走只狗咧？ 冇啊！咁嗰两个兵嚟讲，一脚踢佢入去咯。 哎呀，咁阴功啊！冇事嘅， 我都心痛啊，但系当冇事咁咯。 系 咁有啲好笑戏咧，又系穆桂英啦嗰阵时做。咁啊，招赞万良咧，招赞万良咧又有胡须好长噶嘛。咁嗰兩個做先鋒咧，又打木窩山寨啊嘛，打輸咗俾穆桂英放火，燒到啲胡鬚咧綠豆咁啊， 係 啊，直接啊，咁佢又好慘咧，就頭場有完咧，到尾場先有喎， 係， 又冇地方去嗰時冇家行噶嘛，因為農村嚟噶嘛，係，之後黑眼瞓啦， 哦，我唔記得出嚟啊， 唔係唔記得出喎， 係咩咧？ 出咗嚟冇咗啲須喎， 哎呀， 點解啊？ 唔係因為剝咗啊嘛，佢頭場出現到尾。 但系佢又唔系冇晒喎，移咗位啫喎。 系啊， 即系师傅教落啦，你做完嗰啲须咧就要更新嘅。如果避须咧，你更新咧就插落条领度。 系 呢啲须咧就挂落腰带度。 系即系成平嗰个须就挂落 挂落腰带度。咁你去到边度一吸就吸咯，翻上去。咁又唔俾我哋除衫啊嘛，佢咪和衣而睡嗰啲须咪喺呢度咯。尾场到你啦，到你啦，咁啊出去咯。 唔记得挂翻上去， 唔记得挂翻上去，抬住抬住个行路木， 系 竹啊竹木啊木，哦维尼嗱嘎嘎嗱嘎嘎嗱嘎嗱嘎啦啦嘎啦个嘎，嗱个嗱个嗱个嗱嘎，胡须变咗绿豆，冇啊冇咗啦，绿豆须喺下边， 系 笑到啲人咧嘘声啦， 系佢当笑片咁睇喎， 当笑片咁睇，即系话咧戏班入边咧呢啲有趣嘅事咧， 啲哈碌嘢 系啊， 阿基哥你自己有冇试过呢啲哈碌嘢噶？ 啊，好似暂时都未有， 哦， 因为我系一个好认真嘅人， 同埋好集中精神嘅喺个戏演紧嘅时候。 嗱，你一系就由头拉到落尾， 系 做主角；一系咧，如果做跑龙套咧，啲衫咧就一定要剥嘅，因为啲衫系公有嘅衣箱系租翻嚟嘅，佢唔俾你着住周围行嘅。 系 你冇份做啦，你第几场做再着咯。咁所以嚟讲，你着嗰阵时嚟讲咧，自己又执翻自己啲嘢咯。 系， 你唔会话。到时揾杯冇杯，揾碟冇碟，揾笔冇笔，文房四宝冇晒， 系啊， 咁所以嚟讲咧，呢样嘢咧，我自己都会好执生自己啲嘢 咯。咁嗰阵咧，基哥你有冇 fans 噶？ 嗰阵时啊，大陆又唔兴 fans 呢个问题喎。 即係但啲人嚟睇嘅時候，可能佢覺得你演出好好，佢就好支持你。會唔會喺個譬如散場，然之後喺個門口嗰度等你出嚟啊？咁嗰啲有冇㗎？ 唔止散場啊，佢第日會嚟你住所同你洗衫。 哇！咁得意 嘅嘢， 系 即係有呢啲嘅。 有，但係咧，你走咗之後，第二班嚟咧，佢就忘記咗你啦。 哦， 因為咧，你一年先嚟一次啊嘛， 係 三百幾日先嚟一次，再嚟啦，除非你咧已經好聞名啦。但系咧就有一样嘢咧，我就变咗三起三落咧，又去唔到文名嗰个阶段啦，去唔到嗰个高潮啦。因为点解咧？我六二年走出嚟就跟住读书六三年，跟住又出嚟做戏。 系 六二年文化大革命咯。咁我六三年到六六年三年之间，我都系做散拿，即系好似有亚洲啊、 哦，即系 无线， 又系有啲似跑龙套， 即系周围走咁样吓。 咁佢我走嗰阵时咧，唔敢离开屋企啦，就喺屋企附近做嗰啲啦。 系， 就即系话嗰啲专区班啊，即系话湛江啊，其他班啊，佢嚟广州做咧，佢要加人啊。 哦，咁你就入去啦。 你唔加人，你唔够人。即係嗰個演員嘅資格唔夠人，你唔俾你入去㗎嘛。咁咪要加人啦。咁嗰陣時我都淨係做緊細嘅啫。即係唔係做大嘅。但係細嘅嚟講呢，我都實力幾強嘅。咁都有啲名嘅。咁一路做到文化大革命，變咗紅衛兵呢，我哋變咗紅藝兵。藝術嘅藝。咁上北京串連啦。 哦，即系你有上北京嘅， 有啊，啊上海啊，济南啊， 咁就要唱啲即系 样板戏， 系样板戏啦，冇错啦， 八个样板戏， 吓，即系净系得八个 嘅 啫， 做嚟做去都系嗰八个指定嘅， 系 就官方指定嘅样板戏，咩红灯记啊，啊治水威虎山啊， 哦治水威虎山都系属于样板戏嘅， 样板戏嚟嘅， 吓， 我落咗嚟香港又有个感受，而家有四大样板戏嘅香港。 即系香港嘅戏班系四大样板戏， 唔系香港啊，流行咗有四大样板戏， 系 你唔哋唔觉咩？ 系边四套咧？ 再使用梅记啊， 系 哦哦， 帝女花， 系 哦， 你哋个个做嚟做去做嚟做去都咁做， 系 阿任姐点做你哋又点做，你哋冇发挥到你哋嗰个特长， 嗯， 学阿任姐就学到十足，所谓样板戏就学到十足， 系 哦，咁意思即系学到十足就为之样板戏啦， 咩样板嘛， 即系一个板。搭出嚟 系啊， 就 嗰只手递咁高，你就要递咁高，咁唔啱，咁唔啱，你应该咁高，攞把尺度一度，就咁啦。咁所以样板戏咧就创作性就比较少啦。你冇咗第二次创作、第三次创作，你自己创作啊嘛。咁以前我哋学戏个方式唔系噶嘛，先系临摹，即系样板，临完之后咧，你自己根据你自己嘅发挥咯。我唱比较好嘅，我声比较靓嘅，我呢套戏咧可以改咗嚟讲以唱为主咯。 哦，系。 咁如果我声唔系咁靓，但系我武功好嘅，我以武嚟为主咯。 系。 同一套戏，同一个戏轨改咗就唔同啦。 同埋唔同人做，应该会有唔同嘅种一种 style 演法啦，系啊， 系 个演绎方法咯。 系。 再重复复杂的戏，没法看清楚自己，我是旅伴知己的人，情人兼演熟人，心像无数的花瓣，谁知在燃开之后又似简单的台板，要在拍下之际尽情，用情只得瞬间。台上永远企满了人，谁发现暗中替换了人？常信百变世态天文，但我活着为谁人？来日两脚染满客尘。若似简单的台板，要在拍下之际尽情，用情只得瞬 听到咧，阿基哥咧 有团火喺度噶。 系啊，一讲粤剧咧，佢嗰团火系再劲啲。 但系你唔记得咗问佢另外嗰两套系咩嘛？阿基哥啊，如果听到嘅话咧，你讲埋四套样板戏另外嗰两套嚟听 啊。系啊，我哋而家净系收到《再世红梅记》同埋《月底女花》咋。 转头翻嚟咧，就有呢个九点钟嘅新闻解报啊。翻翻嚟，继续有基哥啊，呢首系梅爱芳嘅台版《人生》，一阵间见啦。 停赛五年，三人都是巴基斯坦裔的港队球员，他们被控于2014年至2016年在多场国际赛事中涉及打假波、操纵赛果、行贿和未有举报违规行为。香港板球总会说，三人自去年已经被禁止参与任何板球活动，而在调查过程中，总会和国际板球理事会充分合作。总会强调会采取一切措施防止腐败行为破坏运动，包括任何不正当影响赛果。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在晚上8点钟，热带低气压洋流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北偏东大约33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30公里而向吕宋。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最低气温大约28度，明日有烟霞，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的偏东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风势较大。现在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请饮摆酒，庆功摆大寿，叫六道菜够食，你又够晒派头。出街吃饭嗌餸要谂清楚，食唔晒唔好嗌更多，清洁就个个笑呵呵。食剩嘢记住要打包，哇，用食物盒装起。 撑米嘥嘢食店，米做大嘥鬼，识食为香港。 与 CEO 对话2019登峰造极。 今集的嘉宾是国际著名设计师更帝强。 再突破自己的方法是追求变化，终生地追求新的方法。 与 CEO 对话2019，香港中文大学 EMBA 工商管理硕士课程合办。 星期日下午2点到4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而视像版本会在同日傍晚5点到6点，港台电视31播出。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真系唔止佢，我们都是这样长大的。 儿童有着儿童规矩，成人都有成人必须，年年适应，年年老去，而智慧是沉着面对。岁岁老矣，说故事如孩童喝衰，可说艰苦的历史。 有别于他以往的演唱会，早前 Sammy 举行演唱会就揀了这首慢歌作为主题曲，原因之一是经历过人生不同的阶段，来到这刻 Sammy 对人生有更加多的领悟和沉淀，而这一首歌他觉得正好带出他心里面的感受。作曲徐佩恩，填词诗词，编曲处振东，徐佩恩监制蔡德才。上榜6个星期，回落4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的第6位，郑秀文，我们都是这样长大的。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 台上永远企满了人，谁发现暗中替换了人。 手下留情，向前辈致敬。有请今个星期的嘉宾，诗诗顺基。 来日两脚已满客尘，才发现世间是客人。时候到了也要告辞，在世上直言莫问。但管他饰演主角或闲人。 咁啊，基哥即系对于。即系呢一门嘅艺术，其实你都有一啲睇法，有啲心得噶。 有坚持喎，我觉得系。 是啊，我一直都冇離開過啊娛樂界噶，我做咗幕後啦，都係喺周邊嗰度走嚟走去啫嘛。 係 咁我嚟咗香港之後咧，咁就走去做戲啦。 誒點解會嚟香港 咧？係啦，因為嗰陣文化大革命嘅時候，你係唔可以嚟香港噶嘛。係 啊，點解你會嚟咗香港咧？ 因為我喺香港出世，我係出世子。 哦， 咁我係出世子，我咪攞住出世子申請翻過嚟。我媽咪已經翻咗嚟啦。 係， 我爹哋啊走得最快啊。 即係佢都翻咗嚟先。 係啊， 但係你就未翻到落嚟。 我翻唔到啊！ 嚇，你知道幾時翻嚟？ 我年青嘛。 嚇，你知道幾時啊？你 我八一年翻嚟咯。 嚇，你八一年先翻嚟㗎？係 啊。嚇， 咁即係成個文化大革命嘅時候，你都係喺 廣州嗰度啊？ 哦。 咁啊嗱，咁我所以個大咗講咧，我三起三落咧，就點解三起咧？年青嘅時候已經起咗啦，嗰、那個有啲高峰啦，有啲兒童戲做咧，我做主角啦，就跟住文化大革命啦。文化大革命梗係唔同我哋做啦，嗰啲闊口大面啊、四方口面啊、各自口面啊，嗰啲做英雄人物。我哋瓜子口面嘅咧，就梗系做坏人噶啦。 系， 哦，系啊， 成个咁瓜子口面，嗰啲角子口面嗰啲，哇，咁成个啊英雄人物嗰啲出现啊嘛。 系， 最屘我分配咗落工厂 啊。哦，即系你系冇得戏都冇得做啦，最后 冇剧团啦，破四旧，全部戏服都烧晒，咁啊啲剧团解散晒啦。 系， 咁你哋班人要生活噶，落工厂咯。咁嗰阵时我年纪细啊嘛，咁仲可以落工厂做学徒。 哦， 咁你话我人生嚟讲已经做咗咁多样嘢，净可以喺工厂做学徒。 嗯， 年纪细乜唔够十八岁，咁啊变咗嚟讲咧就学咗钳工啦。 钳工 系咩工厂嚟噶？ 系锁厂嚟噶。 锁 整锁嘅， 做锁噶。但系锁入边嚟讲咧，佢有个维修组。 系。 嗰、那個、維修車間咧，就有鉛工、車工、車床工、鏟工、啊螺工、車鉛刨、鏟螺插就咁嚟啦。 車咩？ 車鉛 刨、鏟 螺插。 鏟螺插。 唔係嗱， 車鉛刨。 刨我知啊。鏟係咩啊？ 鏟床。 鏟床。 鏟床咧就一個瓦咁啊，你個機件擺喺度。佢同你鏟條坑落去， 哦，嗰度叫鏟。第二跟住咩？ 螺床啦， 螺系咩？ 螺床咧就一個你一嚿嘢咁擺喺度，好似鑽窿咁樣樣嘅，咁慢慢螺個窿出嚟。 係， 哦，跟住插。 插床就直插。 哦，插床呢啲就叫，哎呀， 呢個要寫低佢啊。 係。 車鉛 刨 鏟 螺床， 插啊， 鏟螺插。 插啊，係。 你最擅長邊窿啊？ 車床同埋鉛工。 哦，鉛工 嚇。 咁呢兩樣嘢我落到嚟香港可以幫我生活啦。 哦，即係跟住之後你嚟咗香港嘅時候就係做翻工廠咯，即係啱。 唔係做工廠。咁我再講完啦，咁啊。文化大革命咧，就去到七三年，又興翻做粵劇咯。 哦， 嗰陣時啲木偶戲咧都好，好多觀眾咯，成萬咁啊睇咯。咁啊出翻嚟做粵劇啦。咁我畢竟嚟講，之前咧我資歷嘅深啊。之前我起碼我學過古裝戲，見過古裝戲， 又有演出經驗。 但係咧，當時嘅市團咧就樣板戲就轉做古裝戲咧。佢哋嚟讲完全连行咧都未懂得点样，因为佢嗰脱人细啦，净细过我哋， 同埋又冇即系真空咗好几年时间， 佢未见过以前点样做，即系你哋细嘅都冇见过以前点样做嘅，而家突然间要你做古装戏，你又唔系咩啊？你要加上咧做样板戏嗰啲。咁樣手腳， 係啊係啊啲手，但係呢個點形容咧？ 呢個即係個拳頭喺度， 拳頭咯， 東方紅嗰啲啊， 東方紅冇錯，係啦嗰啲咯，係啊， 咁嗰啲啊， 咩造反有你嗰啲啊嘛， 係咁樣啊， 係 啊， 大家要睇呢個末代皇帝溥儀咧，最後嗰場戲咧，即係當阿溥儀啊，即係下放嗰陣咧，佢又有堆咁嘅嘢噶啦，得嗰啲手勢咧， 手係一樣 噶，係 啊， 掹呢條斜帶，拉呢條皮帶， 造反有你嗰啲，係啦， 呢個角度咧啱啱同呢個新咬咬。你个面咧就晒晒地咁， 系啊，一定系咁样噶，系啊。 咁咧，你大家要做古装戏，云手、圈手， 系 咁，即系呢啲嚟讲咧，你系要慢慢学过咯。 系 咁，你变咗会唔会系负责教翻下边嗰班咧？ 冇，我已经系嗰阵时系做落乡咧，就已经做主角啦。 系 哦， 咁啊，但系问题咧就难为咧，嗰啲戏服啊烧晒啦嘛， 系啊， 咁啊再做过啦，咁你有啲戏服咧。系好多件搭埋一齐嘅，好似嗰啲零零散散啲扣啊，啲人都分唔到前边后边嗰 样，因为大家都唔识啊，真 唔识啊， 系啊， 要揾翻以前咧阿姐出嚟同我哋着衫，最关咧嗰啲盔头咧，我哋而家即系嗰啲帽啊，我哋而家用嗰啲系啊好轻嗰啲物质做噶嘛， 初初出嚟咧，啲人攞梯嚟做，哇！你做咗，唉，好似有个梯煲咁上。 即系笠住个头啊嘛，嗰嚿。 笠住个头啊！ 哎，佢哋唔识啊嘛吓。 啊，佢唔识啊，佢揼个嘢似雾似样咁啊，吸落去咯。我哋入边有条水沙噶嘛。 嗯。 嗰条水沙咧就俾个龟头咧咬落嚟咧，唔俾跌落嚟噶嘛。 系系。 佢湿咗水噶嘛。 吓。 但系问题你湿水沙都唔得，因为佢龟佢个 梯啊 梯煲啊 系 滑嘅。 系 系。 你一压头，佢成个吸咗落嚟。 哦。 咁啊引咗啲笑话啦。但系咧，佢哋一年咧都有好多日做嘅。 系。 嗰阵时咧又将我推咗个高峰。 哦。 咁啊推咗个高峰咧，咁我啊批出嚟香港啦。 点解咧？点解会嚟香港咧选择？ 咁我妈咪啊嗰啲响嗰度啦。 系。 啊！細佬又喺呢度啦，老豆又喺呢度啦，再加上我覺得個發展嚟講咧，對我行嚟行去都行唔到咩嘢，我就冇諗過拍電視、電影嗰啲嘢嘅，就希望落嚟香港創造自己一番事業啦。咁我自己又識做鉛工、收車、電單車我都識收， 係咁犀利嚇！ 嗰陣時我喺大陸已經收電單車，我自己有電單車啦嘛， 哦， 揸住去做戲噶嘛， 係人哋揸波子，你揸電單車喎，都型 嗰陣時好噶， 有摩托車喎， 係啦，有摩托車已經係非常之唔 係啊！嗰陣時嚟講，成個廣州市得個幾部電單車啫， 哦， 我就有個電單車牌，見到你都笑嘅，一個天安門起曬光芒嘅。 我离别过你，感激再给机会我，从头做起，一切为你，盼有好的结果。情从未改变，年月最清楚。外面的不要误会，从亦不是我。我永始终是我。学懂温柔得过，仍旧抱歉，情话直言直说，期望许可。我永始终是我，从未太会唱爱歌，只不过爱才真心依然是我。期望你明白到我，不知我当天是错。从头做起，今去认错，盼说声可以么？仍然亦相信，能令你清楚，爱你的心已认定，从未相别过。 背翻头先啊，阿基哥讲嗰六大工种出嚟咧， 背唔到，你试下讲一次啊！ 我好惊噏歪咗音又俾人抄低噶咯。 我知道拉屎屋系插啊嘛，系咪？ 车钳刨扇啰插， 车钳刨扇啰插。